即刻里面传出了废铜烂铁的滴了哐啷，他在制造响动。果然角落的一间小屋的灯亮了，半天出来个披着棉大衣的老头，大概是晚上的看守了。我们问老唐哪儿去了，老头说他不管什么老唐，他下午六点来接班，白天的事儿不知道。小四问老头接班时见没见着老唐，老头说他不知道谁是老唐，废品站的耗子他倒是能数出一二三四。老头嗔怪小四翻墙，说废品站也是国家公司的一级机构，哪能胡乱践踏。小四说老头拿着鸡毛当令箭，屎壳浪趴铁轨，愣冲大铆钉，哪天叫几个弟兄来砸了这鬼地方。老头说废品站还怕砸，想过砸瘾来这儿是找对了地方。双方说话都有点呛，末了小四儿让老头开门，老头不给开，让小四儿从哪儿进来从哪儿出去。小四儿二话不说抄起个大铁圈，蹭的窜上墙，跳出来把铁圈拽到门上。老头不得已打开门，骂骂咧咧把废铁捡了回去。三个人照原路往回走，梨这时候也不哭了，低着脑袋走路。小四说梨，你爸爸玩失踪呢，他真要是里通外国上了日本，你呀、啊、就得像崇祯皇上一样在胡同的槐树上吊死以谢国恩。我说这哪跟哪儿啊，小四说中国街坊照顾了他这么些年，难道他不该谢谢。我说小四你住嘴。离在旁边一言不发。第二天得到消息，老唐是被单位提走交代问题了，听说是扶桑馆的事儿，连带着政治问题，轻组织轻政治轻思想，老唐得老老实实向组织坦白。在剧社排演的时候，听大方跟大伙谈论老唐的事儿，贫农李有才说社教针对的就是老唐这样的人，我们得随时提高警惕。李有才说着朝我瞄了一眼，这一眼瞄得我浑身一哆嗦。何支书说老唐虽然算不上领导干部，但他的上属是废品回收公司，他是公司的职工，就凭他走街串巷打小鼓，就凭他屋墙上的扶桑馆，就凭他那不见踪影的外国媳妇儿，问题就很复杂，是该清清的时候了。大方附和着说电影《阳城暗哨》里的冯哲就是卧底，卧得那么自然那么好，老唐这个冯哲也来历不凡，凭他的长相就是一个卧底的长相。风起清平之末，我隐隐约约地感到我就是那起风的源头，没有我对扶桑馆的推荐，恐怕也没有老唐夜不归家的麻烦。进了水的脑子，口无遮拦的嘴，我是没事找事儿啊。我妈常说我没心没肺，细想想我确实是没心没肺，在这方面我甚至不如在台阶上啃萨其马的梨。我在戏台的边幕一个人偷偷地掉了半天的眼泪。老唐带出话来让苏慧妈照料几天梨， 说他没事儿，两三天就会回来。老唐果然没一个礼拜就回来了，虽然眼睛乌青，手上有血痕，也没见他说什么。每天照旧上班，照旧带饭，梨照旧在苏慧家热饭。老唐没说为什么被叫去交代，也没说被叫去以后的情况。赵大爷拦住他问，老唐真没事了？老唐说，没事儿，赵大爷。赵大爷说，我总是不放心。老唐笑笑，给赵大爷鞠了一躬。我心里愧对老唐，有时候对面碰上了，也不敢拿正眼看人家，总想找个机会跟他细细说说这件事情。老唐倒不在乎，照旧跟我说话，照旧叫我七格格。我心里明白，我已经不是他眼睛里简单的七格格了，我是在暗地里坑他的人。文革时候，我们胡同里抓出了不少坏人。34号的保安队长白瘸子，李丽子那个美丽的名角妈妈，后赵楼黄家的真格格，包括苏慧的妈、大方的爸爸和我的父母，都受到了冲击。这时候的坏人比好人多。老唐原本应该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物，此时反倒无人理会了。老唐很忙，社会上到处在破四旧，外边不破，各家也自己破，免得让造反派查出来招灾惹祸。清出的旧东西大多送到废品收购站，父亲的不少珍贵版本和名人字画全到了东门仓，真正的二分钱一斤，上大秤称。四平板车旧纸卖了100多块钱，60年代的100多块啊。现在想想只是心疼。在胡同口见到老唐，可以察觉到他微微地朝你点了一下头，那个细小的动作只有当事者才能心领神会，轻微的别人几乎看不出。在那动辄得救的年代，老唐在尽力地保护自己，保护别人，每个人都过得谨小慎微，如履薄冰。1968年，我上山下乡去了陕北，一走几十年。小四儿技校毕业，顺理成章进了工厂，在铸造车间当翻砂工。兔爷参了军，在东北边境，听说还当了小排长。苏慧到街道工厂当了名工人，大方去云南种橡胶，一波小伙伴儿散了。我记得离开北京那天是个上午，艳阳高照，天空很蓝，欢送知青上山下乡的锣鼓声响彻整条胡同。我穿着笨拙的新棉袄，胸前戴着大红花，被簇拥着走出家门。户口被注销了，行李已经装上了车，我知道自己再不属于北京，像抡铁饼一样，我被甩出去了，没有回头一说。脸上在笑，心里 却往下沉，内里与外表的分裂竟然让人如此不堪，如此纠结。走出大院，最后一次回头，看到黎站在扶桑馆门口依恋的眼神。听说他的爸爸又进了学习班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旧亭台·扶桑馆》，演播田洪涛。 白驹过隙，时光疏忽而去，四十多年后我们再聚扶桑馆。此扶桑馆非彼扶桑馆，它是一家日本料理店，开张有几年了，在餐饮业风生水起，很是红火。聚会的召集人是扶桑馆经理王庆和及当年的不良少年小四儿。小四儿电话里嘱咐我一定要到，大方他们几个先后都搬回了北京，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外地，说见我一次不容易，他们都想我呢。最后又叮嘱一句，说你务必得来，我还有事儿托付你呢。我说什么事儿？不能在电话里讲吗？小四儿断然说，不能，这事儿只能见面谈。兔爷在网上给我发了详细线路图，坐地铁几号线，往哪儿倒几号线，最终在哪个口出来，都交代得清清楚楚，把我当成了外地来的找不着北的大妈。我提前半个钟头到了扶桑馆，那里的装修很日本化，都是单间，进门拖鞋上炕，和纸的推拉隔扇和脚下的榻榻米，让我依稀想起了老唐的家。小四儿迎过来，西装革履，一副经理装扮，胖了，发福了，已经寻不到当年的狡黠和灵动。彼此一个大大的拥抱，展示了我们友谊的地久天长。望着眼前满面红光、志得意满的小四儿，我调侃道，早些年听说你穷困潦倒，很是稀华，今日一见飞黄腾达，令人刮目相看呢。小四儿一笑说，说我过去穷困潦倒不假，可现如今也算不上什么飞黄腾达，不过是温饱有余，日子过得舒坦些罢了。话锋一转，冲着我说，呵呵，比不了你们作家，有名有利，足不出户就把一切搞定了，得空还国内国外一通游走，那叫自在逍遥。我反唇相讥，得了吧，你只看我们露脸的时候，没看到我们爬格子受煎熬的样子，怎能和你一呼百应的大经理相比呀？一见面就掐起来，仿佛又回到了王八丫丫、楼桃小四儿的顽童时代，可再也没有了童言无忌的天真。很快，脸上又恢复了岁月打磨出的矜持神情。我想起小四儿 在电话里说的话，就说：“说吧，有什么事儿要托付我？听你那口气，不会是好事儿吧？”小四儿先是一愣，笑容渐渐从脸上褪去。少顷，神色郑重地说：“是有事儿。怎么说呢？这事儿压在我心里多少年了，尤其到了现在这个年纪，每一想起来，心里总不得安宁，甚至睡觉都能惊醒。什么大事儿能让你这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如此纠结不安呢？”我不解地问。小四儿说：“你还记得后赵楼和黄老婆子甄哥哥吧？”“当然记得。”“怎么，你为这事儿？”小四儿认真地点点头。顿时我眼前浮现出当年甄哥哥从桌子上栽倒在地的情景。小四说：“我不踹那一脚，黄老婆子不会栽下去。”我说：“栽与不栽，他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。”小四说：“话不能这么说，我那一脚是致命的，他下去就没起来。我和八国联军属于一类的，所以后来的命运多舛都是报应，我认。”我说：“那时候我们毕竟年轻。”小四说：“年轻不该是理由，当年那么多年轻人也都没有像我那么恶。文革后清理三种人时，人家说我当初还是未成年人，教育了一番就算了事儿了。我想那是真判我几年刑，恐怕现在我的良心会好受些。”一时彼此很长时间无话，各自陷入各自的思路。为了冲淡着沉重的话题，我说：“前些年咱们胡同那片儿改造小区后，我回去了一趟，一切都变样了，认不得了。不过那棵黑枣树还在。”小四说：“黑枣树后面那栋楼就是当年后赵楼的所在。”我说：“是楼顶上有鸽子窝的那栋楼吗？”小三说：“对，鸽子窝是我搭的，现在早就不养了，不过这楼里有我一套小二居。”我说：“你一直都住在那里吗？”小三说：“过去是，现在别处也有房，但我还是能截长补短的，一个人回来住几天。只要我在，这间房绝不放弃。”小四儿的神情很是凝重，忽然对我说：“对了，要托付你的事还没说呢。”我问：“到底什么事儿啊？” 听众朋友，叶广芩的《京味作品小说集》《去年天气就亭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孟梦。